因亏欠什么，天生永远痛惜我。两老眼中的我，似未完全成长过。无论如何大个，总是纯，总是傻。明明我错，也当是我坎坷。这篇心不会改，从出生享有这份爱。沦落在烂泥里，总不会对我喝倒彩。门终身给我开，谁肯追，总有这份爱。在世途中被隔开，分不开。彼此都爱大家，当初却也有点怕。爱喝汽水的我，拒绝捱陈年的茶。原来人情意淡，一样浓的是茶。才明这里永远是我的家。这片心不会改，从出生享有这份爱。沦落在烂泥里，总不会对我喝倒彩。门终身给我开，谁肯追，总有这份爱。在世途中被隔开，分不开。终于懂得欣赏抱你这种浓情，终于会悔恨很少拥抱的情景。再送得几多康乃馨，这片心不会改，从出生享有这份爱。沦落在烂泥里，总不会对我喝倒彩。门终身给我开，谁肯追，总有这份爱。在世途中被隔开，分不开。无数藉口若有伤，